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程先生那会儿刚去片场探望，前脚一走，后脚何佑安就出了事儿。滕四平赶去医院的一路心惊胆战，就怕何佑安有个好歹，更怕程先生迁怒于他。 哎，幸好啊，阿弥陀佛，上天保佑，佑安没有性命危险。不过医生说了，脑震荡，外伤也严重，这下子恐怕要疗养数日，暂时不能拍戏了。 没有性命之危便好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 哎，谁说不是呢？万幸的是啊，佑安神志尚算清醒，还能认出人来。听说那些病情严重点的，连人都认不到了。岳先生，您可要进去看看何小姐。 程先生既然在，我就不进去打搅了。你代我传达问候，祝他早日康复。我先回去看看家人。 好好好。 滕四平连声应好，目送岳定堂离开。待对方走远，他才想起自己方才被何佑安一事吓得惊魂未定，竟忘记关心岳定堂过来住院的亲人是谁，是否要紧，住在哪间病房。这可是跟岳家拉近关系的大好机会，却被他生生错过了。滕四平扼腕不已。 六叔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再给我讲讲那个柳泉记事吧，你不告诉我凶手是谁，我怎么睡得着啊？ 哎呀，林少爷，你快乖乖睡吧，等你睡醒了呀，我肯定讲给你听，好不好？ 岳定堂回去时，老管家还未离开，正坐在床边与林叔说话。后者明明倦极，却不肯入睡，非要拉着老管家闲话家常。老管家一看见岳定堂，立马松了口气。 周叔，你还没回去啊？ 啊，四少爷，这孩子不听话，非不肯睡觉，嘿，还是得您来管管。 老管家身后，林叔冲他眨眼，比划了一下手势。岳定堂面无表情。 甭管他，老大不小的人了，大不了再病倒一回，多吃点药，索性住在医院得了。你那些鸡汤、鸭汤、芝麻绿豆汤也都可以省下来了。 哎呀，别这样说，小林也挺难受的。医生说他今晚得住院了，要不我留下来看着吧，你先回去休息。 不必了，你回去吧，我留下来，我有事与他谈。 老管家忧心忡忡，嘴上答应，身体却还留在病房里，欲走不走，脚步迟缓。 周叔，你还有事？ 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，别骂人。 岳定堂将老管家送出病房门口，嘱咐司机将老人家载回去。再回过头，林叔已经坐起，正冲他笑。 我就知道你看见我的手势了。 我刚才遇到何佑安了。 他也在医院？ 他拍戏被横梁砸伤，正好是上吊的戏份。 哎，这么说，那封匿名信件再度应验了。 但他又一次没死。 你的意思是这依旧是他自己做的局？ 有这个可能。 全动呢？ 没看见人。 岳定堂顺手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，将手套脱下，水果刀攥在手里，修长手指灵活转动，果皮就轻轻松松被削了下来，弯弯曲曲未曾断开，像一件艺术品。林叔出神看了片刻，他很少看见有人这样用刀。会削果皮的人也许很多，但能像岳定堂这样玩出花，几乎将刀与手融为一体的人不多。他至今只在一个人身上看见过，而那个人很会杀人。林叔抚上滚烫的额头，刚刚他还感觉自己置身血海之中，转身迈步皆成束缚，现在会生出这样的感想，自然也是幻觉。岳定堂眼里没有杀气，手上也没有鲜血，他斯斯文文，沉稳可靠，枪法不错，反应也算比普通人快一些。 但也仅此而已。苹果很快削好，看着酸甜脆口，散发诱人香气。月定堂递过来，林叔张口就想咬，咬了个空。 不好意思啊，忘了你肠胃不好，不能吃生冷的东西。 咔嚓一口，煞是清脆，这绝对是报复。林叔叹气，从睡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，那是他刚刚从家里带出来的。 你待会儿去见何尤安的时候，顺便将这张纸条带过去吧。 你怎么就笃定我会去见他？ 难不成你让我拖着病体残躯去啊？ 我看你挺精神的。 哎呦，脑袋晕得很。哎呦，不行，我有点坐不住了。你请自便吧。 月定堂等了好一会儿，林叔双目合上，呼吸均匀，头发柔软，像个人畜无害的小动物。月定堂伸手戳了戳他的胳膊，没动静，又戳了戳，依旧没动，还真睡着了。月定堂将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桌上，拿起那张纸条，转身出门。夜已深，程先生已经走了，门口的保镖也撤去大半，只留下两名短打褂子在守着。月定堂走近，立时就被他们起身相拦。 我是何女士的朋友，过来探病，劳烦你们通传一声。 何小姐已经睡下了，请您明日再来吧。 明日我就无空了，你进去告诉她，就说是月定堂，她会见我的。 对方本是青帮一类的小混混出身，最会看人下菜碟，此刻见他报上姓名，气度不凡，倒也不敢拿捏态度。 你们程先生在此，也必是要出来见我的。你们若是不放心，大可现在去请示他。 见他连成功都知道，短打褂子越发不敢放肆了。此时何佑安略显虚弱的声音自里头传出。 谁在外头？ 何小姐，是一位姓岳的先生。 是我。 岳先生，快请进来。 岳先生，请吧。 岳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 林叔生病住院了，我送他过来，听说你也在，就来探望。手头没带礼物，还请见谅，改日再补上。 岳先生太客气了，您能拨冗过来，我这里便是荣幸之至。啊，林先生他还好吗？ 他无妨。 月定堂不着痕迹地打量何佑安，他的确受了伤，精神不太好，现在只是勉强振作在应酬他。病号服下面原本应该露出肌肤的脖梗处缠了厚厚纱布，鼓鼓囊囊一直延伸到手肘，脑袋上也是一圈又一圈的白纱，临近太阳穴的位置还渗出点血色。这个部位很危险，稍有不慎就是夺命的伤害。此刻的何佑安心房正是最薄弱的时候，能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吗？月定堂将纸条放在他面前。 你写这张纸条给我们是想说明什么？ 他没有询问纸条是不是何佑安写的，而是单刀直入，直接就认定了他，不给对方任何反应的机会。何佑安一愣，受伤令他神情迟缓，一愣之后方才浮现诧异。 岳先生，您在说什么？ 哼，果然是你。 发现自己失言露出破绽，何佑安立马闭紧嘴巴，一言不发。岳定堂却也不着急，他就坐在何佑安对面刚刚程先生来时坐过的椅子上，双手交握，翘起二郎腿，豪整以暇，风度绝佳。他全身上下几乎是为了教授这个词而量身定造的，而且一看就知道是浏阳归来的教授。因为本地土生土长的学者一般日常都是长衫长袍，两者泾渭分明，绝不混淆。何佑安见过许多英俊的男人，一起拍戏的那些男人，譬如魏红轩，就是百里挑一的俊朗非凡，否则他的妻子苏桃也不至于防别的女人跟防贼一样，生怕魏红轩跟他们发生半点纠葛。即使如此，岳定堂也好，林叔也好，仍可算是这里头的佼佼者。林叔的英俊和 和月定堂又是截然不同的。不同于后者常年的一丝不苟，灵叔随性潇洒，放荡不羁，一双桃花眼不经意就能招到一大堆不请自来的桃花。甭管身上穿布褂长衫或者大衣马甲，都有不同的风景。但何佑安现在通通没有心思欣赏，他神绪纷乱如麻，甚至无法像往常一样与月定堂对视，彼此定力拉锯。 月先生，我有些累了，叔不方便招待，请您明日再来吧。 女佣前世与你的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好，我派人查过，前世手脚不大干净，在你身边帮佣期间，他就曾经几次偷过你的钱财，你曾经想要赶走他，最后却没如愿，所以他的死你并非毫无嫌疑。林叔对你的印象很好，半点没有怀疑过你，你说什么他就信什么，一直循着你给的方向在追查，但我却不是这样。我觉得你在这案子里表现得太过无辜，太过完美，让人感觉不太真实，所以在林叔帮你寻找凶手的时候，我却从别的角度开始着手，尝试打开真相的盒子。你一个电影明星，固然声名远播，有许多人喜欢或讨厌，可说白了，你如果身亡，顶多在申报上给你一天的头版，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一个更漂亮更年轻拍电影更好的女明星出现，取代你，占据人们的视野，换作政要显贵也许有被暗杀威胁的价值，但何小姐，你恕我直言，恨你的人要么直截了当杀了你，而那些无法杀你的人仅仅是做些无关痛痒的威胁，根本也无法调动如此人手三番两次对你造成威胁。既然这两种可能性都不存在，那么就只剩下一种，这些威胁信件实则都是你一人策划的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